講咩話？ 我話酒並唔係咁飲噶。 應該係點？ 一句說話，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ephushal， 一隻叫 non-Mephushal。 Mephushal 呢就是要將佢 pasteurize，即是呢要加熱到發酵， 油香和你有 juicy 和 creamy 的感覺，你配了紅酒呢，即是你會覺得好像大家都夾大家盡男女味蕾， 可以給大家下年的中秋節多個選擇咯。即是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的， 是很容易的，因為這四支都是白酒，事實上真的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 是啊，你怎麼是法國來的？那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 解翻成嗰啲 事啫， 即係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啊。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因為 呢個支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支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咧？我一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緊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仔！星期三晚10:30 ，Kevin Ho、Kelvin Y 共聚会。 大家好，我是姚明豪，你听紧嘅系 www.redgazin.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好，又到今日讲古仔嘅第13集，系咯，13 号， 系啊 ，OK。咁今日讲嘅题目咧，又同大家每日生活都息息相关嘅。 咩咧？ 就系超级市场。无论你宅男又好，独男又好，你总会入过去超级市场嘅。咁即系当然要讲历史啦，古仔啊嘛，系咪先？咁的你知唔知喺香港嘅超级市场由几多咩年代开始嘅咧？ 系咪60年代啊？ 冇，后啲，70年代。 后啲 ，OK。 70年代。咁嗰陣時就基本上係叫士多嘅香港。 係啊係啊係啊。 士多即係 store 咁解啦。咁即係我哋统称嘅雜貨鋪啦。 家庭式經營咁樣。 係啦，家庭式雜貨鋪啦，裏面柴米油鹽啊，乜叉薯片啊都有㗎啦。咁基本上呢，如果你講第一間嘅正式嘅超級市場呢，就係連卡佛同埋牛奶公司搞嘅。咁1960幾年喺中環嗰度搞嘅，咁但係其實嗰間係咪叫超級市場？嗰間形式上係叫超級市場嘅，咁但係就做唔到超級市場嗰種普及化嘅，因為嗰陣時你知道中環六幾年嗰陣時開個超級市場入親去嘅，咁梗係外國人啦，咁或者係本地有錢人啦，咁普通人基本上都唔會入去嘅，咁跟住去到70年嘅，即係70幾年嘅時候咧，70年代嘅時候咧，咁1973年啦，就屈臣氏咧就開咗第一間叫百佳嘅東西，嗰陣時叫做 Park and Shop 嘅，咁你都睇到喺個名度都睇到啦，即係佢都係照顧啲外國人居多啦 ，Park and Shop 即係泊車。去买嘢咁样，咁通常嗰个年代70幾年嗰个年代，即係揸车嘅都係外国人啦，或者係有钱人居多啦，咁所以就叫做 park and shop 嘅。咁嗰陣时呢就仲未叫做有百佳，仲未叫做百佳㗎，咁跟住去到80年代头啦，即係70年代尾啦，先至改名叫百佳，咁打入去嗰个嘅香港大众化市场里面。咁啱讲过嘅嗰个嘅由牛奶公司同埋呢个嘅连卡佛搞嘅呢，就叫做牛奶公司叫 Dairy Farm 啦，连卡佛就 Land Carford 啦，咁佢改个名呢，嗰间超级市场嘅名呢就非常之笨实嘅，叫做 Dairy Link 嘅 ，Dairy Land 嘅，Dairy Farm 加连卡佛 ，OK， 即系实到不得了。咁中文名就真系更加实嘅，叫大利连啊，大利连 Dairy Link。大利連，咁跟住就如果集團就將佢收咗返嚟呢，就 take over 咗一间办馆，就叫惠康办馆。 哦、okay ， 咁啊冇人知系咩嘅啦。惠康办馆，我谂而家你要揾翻啲香港掌故先揾得翻俾你睇噶啦。 嗯， 就系、是、应该系一间办馆，不过又系一间连锁式办馆咁样啦。 嗯， 吓咁啊收咗佢翻嚟之后咧，就叫做惠康啦。 嗯， 惠康同埋百佳改名之后咧，先至香港嗰、那个即系去到七几年嘅时候咧，先至香港咧叫有正式嘅超级市场呢一个嘅 market 出嚟嘅。 嗯， 吓、咁就如果你研究一下香港嗰个超级市场发展咧，基本上咧会分开三个阶段，1974、1984同埋2004、2005咁样啦，咁上下啦。嗱，1974就系惠康百佳，即系叫正式开啦。1974年嗰阵时，惠康有19间分铺，百佳有12间嘅。分别两间夹埋占咗个市场咧，差唔多 50% 噶啦。咁其他嗰啲好细型嗰啲超级市场啦，或者系由办馆 upgrade 到超级市场嘅东西啦，咁啊好杂杂杂嘅。咁但系就数目就唔多。全香港嗰阵时1974年咧，所谓嘅超级市场咧就只有得62间嘅啫。嗱，呢啲唔包办馆啦吓，就得62间嘅啫。去到1984年嘅时候咧，咁啊有一个系超级香港超级市场嘅 industry 里边咧一个转捩点嚟嘅。 是 阿迪你未出世啦， 未 1984年 84啊，啱啱好， 啱啱好，咁你就完全冇印象啦。 嗯， 我哋呢年纪呢就好大印象嘅，我哋年纪较大嗰啲呢，即係比我大年纪嗰啲呢，一定对1984年呢就非常之有印象嘅。点解呢？因为当时就有一个嘅超级市场超级减价战。 係咩？ 係，係疯狂减价战。 嗯， 呢、這个疯狂减价战呢，两间超级市场呢都叫做反通胀潮嘅，用反通胀潮嚟 trigger 呢个超级减价战嘅。嗱，咁首先讲个结果先啦。呢个超级减价战完咗之后呢，差唔多历时半年嘅，係非常之咁激烈嘅一场战嚟嘅。半年之后咁讲个结果啦。咁两间超级市场当然定立咗龙头嘅地位啦。另外呢就係话有32间嘅细嘅超级市场呢就执咗粒嘅。 係。 两个月之内。咁一开始个减价战两个月之内32间执咗粒。跟住呢夹夹埋埋呢有成90几间係执咗粒嘅。 哇。 嗱，咁所以嗰陣时呢去1984年嗰陣时呢，惠康同埋百佳，惠康就有超级市场85间。百佳呢就有89间。华润就有8间。嗰、那个嘅超市嘅数目呢，就全香港超市嘅数目呢就462间嘅。 嗯。 啊，你记住，你唔使好刻意去记嘅。啊，咁嗰陣时1984年呢个咁嘅减价战开始嘅时候呢，惠康同百佳呢就差唔多占咗嗰个市场嘅 19% 咗緊啦。 嗯。 啊，由1974年嘅两间夹埋 50%, 去到1984年呢两间夹埋呢大概是 40%。即係话喺1974至1984呢10年呢，佢哋个 market share 呢係俾人食咗 10% 嘅。 係。 咁所以佢哋两间公司，我自己一路都怀疑呢係夹计整个减价战出嚟，係逼走其他啲细嗰啲超级市场嘅。 嗯。 到咗再过多10年啦，再跳20年啦，1984去到2004年啦。 嗯。 两间惠康龙百佳超级市场呢，基本上呢已经系占咗香港个超级市场嘅比例呢系82%㗎啦。82%。即係所以话呢个超级市个减价战之后呢，佢哋嗰个 market share 呢系跳咗一个 double 喺20年里面。 嗯、 其他嘅超级市场基本上呢就死得就死，杀得就杀㗎啦。咁啊讲一讲嗰陣时嗰个减价战嗰个情况啦，阿迪你都未出世。 未有未有。 咁嗰陣时呢就超级大劈价嘅。 嗯、 而呢个劈价呢唔系话单一个别嘅产品，而系全部产品劈价嘅。系劈一成至成半咗緊啦。 嗯。 10% 至15% 咗緊啦劈价。咁嗰陣时就掀起咗好大嘅风浪。因为即系大家嗰陣时呢就每朝呢就要买定份报纸呢就基本上呢一打开呢都系连两版呢，其中两版就系惠康今日有咩减价。另外一版呢就系百佳。今日有咩减价，咁你自己喺个报纸里面格价啦，自己冲落去边间超级市场嗰度买啦，基本上呢全香港最平㗎啦，嗰陣时候你去任何地方都平唔到呢样嘢㗎啦，臨到最后已经系减价去到一个疯狂嘅阶段嘅时候呢，嗰啲价呢，你喺譬如你喺惠康度买维他奶，你系平过你喺维他奶厂攞啲维他奶返嚟嘅。 咦，即割喉式㗎喇。 割到你死我活㗎，係呢个係割喉式㗎，係啦。係割到你死我活㗎，直头係收唔到科咁滞嘅。咁嗰陣时如果你早啲出世呢，你阿媽就会叫你去排队 超級市場買嘢㗎啦。因為嗰陣時係已經係去到有 quota， 因為有啲士多有啲辦館呢知道即係佢哋喺超級市場買返嚟嗰啲嘢呢仲平過佢個來貨價。咁所以佢哋就掃啊，譬如維他奶嗰陣時好經典嘅，嗰陣時好平，我唔記得咗幾平，我成日都要排隊買嘅，即係幫人買啊，咁譬如一蚊一盒咁樣，人哋俾一毫過一厘咁，你賺一毫子啊，我哋呢啲人頭有中間有擁抽嘅，嚇咁啊點解咁講咧？就係、話啲超級有啲辦館見到咧，你喺超級市場裏邊買咧，仲平過你去個來貨價咧，咁有啲辦館咧就走去買曬啊，就走去掃啊。咁就掃曬維他奶掃曬可樂返嚟咁樣。咁但超級市場當然就係覺得喂你咁樣攞我啲貨返嚟喺你個士多買咁我做唔到我嗰個割喉式嗰個效果喎。咁跟住有 quota 嘅。咁點解嗰陣時我哋做細路仔呢就俾老豆老母逼佢排隊呢就係話呢即係譬如我記得嗰陣時維他奶為例啦就每人限買六盒。一日六盒。 Okay。 佢就唔係一日嘅一次你就買六盒啦排隊。六盒咁樣買嘅咁有少少好似螞蟻搬家咁樣咁所以我哋啲細路仔呢就專係幫人排隊咁我記得有擁抽㗎即係譬如一蚊買返嚟你賣出去過一啦咁 ok 嘅非常之咁爽㗎咁嗰陣時亦都係掀起咗嗰個嘅社會運動啦即係一啲社會嘅混亂嘅情況啦繼而就掀起咗一啲嘅社會運動㗎咁第一次講個就係香港有一個反壟斷法呢就係呢個時候出嚟嘅立法會提出嚟嘅咁當然呢個反壟斷法就絕對係無疾而終啦因為你知百佳是誰的啦 是 你知惠康是誰的啦 是 一個代表的英國財團一個代表華資有英國味的財團的話那麼英國政府底下的立法會當然就不會搞一些壟斷法反壟斷法出來借他們的那麼所以就無疾而終的那麼但是當時也掀起了一個很激烈的廣告戰這場減價戰維持了大概半年時間亦都是由廣告裡面呢就結束的 OK 嗰陣時啱講過就係話啲報紙裏面基本上每日都有四版兩版惠康兩版百佳全部啲平價嘢呢就掉晒出嚟啲價就大大隻字嘅咁跟住就打到去頭版㗎啦啲頭版就唔係講我今日有啲咩平係直接係攻擊對方嘅我記得最後嗰一下廣告呢應該係百佳出嘅百佳就話呢得啦即係頭版啊 A1 嗰一版就做個廣告成版就係話呢得啦你唔使格㗎啦你唔使睇報紙啦我哋百佳一定最平。已經係佢知道自己嗰個減價可以去到咩位啦佢就講出咗一個廣告我最平你唔使再格㗎啦的嚟我度啦咁樣。咁惠康見到呢個廣告當然係不甘示弱啦喺第二日就出咗另一個廣告又係頭版全香港報紙又係頭版就話呢係啦我格個價我哋惠康係平過你。咁跟住百佳就認輸嘅。 吓咁都得啊。 因为点解会输呢当然唔会为轻轻一个广告嚟到认输啦。 咪囉。 你打广告嘅话财团你必要够去打。咁我相信嗰陣时香港政府亦都系出声㗎啦。或者两间超级市场亦都系有个默契差唔多系要停㗎啦。你唔可以呢即系自己打死即係互片呢片死咗之後呢俾啲其他細超級市場呢就乘機冒起嘅。咁但係香港政府亦都可能會出咗聲啦啱啱講就係話變成一個社會嘅問題㗎啦嘛。好多人為咗放工就走去排隊有啲人唔返工就走去排隊買維他奶買可樂因為全個超級市場都係減價嘅無論乜嘢類型嘅貨品都係減到你暈㗎啦。咁所以形成一個社會問題由個反壟斷嗰樣嘢亦都嗌到咁犀利嘅時候呢可能香港政府要出聲你夠鐘停啦 玩夠啦 基本上由春天你哋打到去秋天玩夠啦打成大半年嘅時間咁所以停咗落嚟嘅咁一停咗之後呢咁大家就計數啦何為哪個得益者哪個受損嘅就全部都係啲細超級市場就執曬㗎啦執曬唔執嘅都基本上都已經係元氣大傷㗎啦sorry 啱啱講過即係嗰啲超級市場啦嗰啲數目啦咁你可以睇到就係話呢惠康同埋百佳呢喺1984年至到1994年呢佢哋嗰十即係打完呢個減價戰之後呢佢哋嗰個嘅市場嗰個增長速度呢差唔多兩間都係 double 嘅其他嗰啲 譬如華潤嗰陣時都係之後冒起嘅嚇，咁、華潤基本上唔夠打嘅， 嗯， 啊咁啊十間就十間，十二間就十二間，基本上都冇乜所謂嘅 market share 嘅華潤萬家嗰陣時候，主要都係惠康同埋百佳就壟斷咗，咁啊壟斷咗之後發生咗啲乜嘢事呢？啊，又要問下阿的你一啲常識啦，因為你未出世。超級市場啱講過咧，一九六幾年嗰陣時候啱啱有第一間啦，就做呢個嘅鬼佬生意啦， 係。 即係四字呢，一個年份去到四字呢，通常呢超級市場呢一啲嘅點講呢，一啲嘅轉捩點嚟㗎。74年其實都有單嘢㗎。 嗯。 就係都係好緊要㗎。香港能夠有一個超級市場呢個 industry, 呢個市場嘅話呢，因為1974年。因為1974年嗰陣時候呢，英國政府呢就俾一啲嘅零售食米呢，就解禁咗啲零售食米呢可以入去超級市場裏面賣㗎。 嗯。 以前就唔得㗎。以前是在米铺那里做的，咁现在超级市场在卖，所以基本上呢超级市场有得买米之后呢超级市场先至起的。跟住溫咗十年之后呢就有个1984年的减价战、所以逢亲四字呢都有啲即係对于超级市场嚟讲呢都有啲大镬嘢搞出嚟的。咁跟住你知道啦 ,1984 年之后惠康同埋百佳嗰个市场自由率就迅速咁膨胀啦，亦都建立咗佢哋个霸权主义啦，咁无论你有咩货你都一定要去上架啦。你要俾个上架费啦，佢唔卖你啲嘢咧，你唔俾个上架费，佢唔卖你啲嘢咧，你基本上呢啲嘢喺香港冇得卖嘅，冇地方俾你卖嘅，因为冇超级市场啦，嗰阵时得嗰两间，咁另一样嘢就系话佢哋自己两间都建立自己嘅品牌啦，有个惠康牌啦，百佳亦都有佢自己嘅百佳牌啦，咁另一样嘢就系话佢哋都建立咗咧，就系一个好完善嘅 logistic 嘅制度啦。因为你做咗龙头之后你就可以咁样㗎啦。咁所以你话到最后两间超级市场系咪特登自己整个减价战都要踢走晒啲人呢，我觉得个机会呢系非常非常之大。因为佢哋减价战完咗之后呢，所有嘅策略呢即系扩大自己市场占有率啦，将嗰个嘅进入门槛啊提高啊系快到不得了嘅。是快到不得了的，咁其实即係你会感觉上就话咦你啱啱先至减价战你都要恢复元气都要等一等，但係唔使嘅，即係 next round 呢佢哋就建立自己个平台㗎喇，係快到不得了，所以我绝对有理由相信呢佢哋夹埋搞嘢嘅啫，咁佢嗰啲货减价战嘅时候佢减嘅价完全冇问题嘅，因为佢哋来货价劈个而家计返转头当年佢嘅来货价就算劈三成佢哋都仲可以 break even。咁佢嗰陣時都係減咗一成幾俾你咋嘛。咁但係你已經係做到個效果啦。即係其實佢哋本身都仲係叫有錢賺。咁再加上你知道即係兩間公司亦都係喺香港個租務市場非常之活躍啦。兩間公司嘅背後。咁所以你話租金嗰方面 ,ok, 一定係有啲走賺位嘅。咁所以就減價戰 ,1984 年嘅減價戰呢就變成咗香港超級市場嘅一個最大嘅轉捩點啦。咁呢個轉捩點基本上去到2000年嘅時候呢亦都冇人夠力同佢哋爭㗎。亦都冇人夠力同佢爭。係偶然會有啲百百伴啊 ,Jusco 啊嗰啲咁嘅地方同佢做，但係做唔到個氣候出嚟嘅。因為個地點嘅問題啦。咁你譬如百百伴嘅話你香港得幾間啫 ,Jusco 嗰陣時都係香港得兩三間㗎嘛。咁你下面個百貨公司嗰、那個下面自己整個超級市場個數量都係有限，咁同埋佢哋主要都係打大 size 嘅，即係啲 hypermarket 咁上下嘅情況嘅。咁如果你講到其他嗰啲嘅大嘅超級市場啊，即係 Market Store 啊啲咁嘅嘢呢，香港亦都係有嘅，咁但係即係基本上全部都做唔住嘅，譬如家樂福啊嗰啲咁嘅東西呢，大部分呢都喺2000年嘅時候呢就收咗皮嘅。 係。 因為第一樣嘢就係香港人就唔習慣去呢啲咁嘅地方買嘢。第二樣嘢就係話佢哋基本上根本就唔夠去爭嘅。唔夠百佳同埋惠康去爭。咁所以譬如你話以前嘅見過家樂福啊Walmart 都好似喺香港有冇呢 ?Walmart 啊唔記得咗。我記得有間美國嘢啦，嗰陣時就有間係專係賣嗰啲，又係咪好似類似美國嘅模式賣好大量，即係每一件貨品都係好多嘅。 係啦係啦係啦，咁嗰啲都已經就係執得就得執㗎啦。嗱你睇下先啦，2000年呢就呢個嘅法國嘅家樂福就冚咗四間啦，大型超市嚟嘅。而有2000年嘅時候呢，2001年呢港南呢 港南有間叫 KK 超級市場嘅，嗰陣時都因為佢哋喺香港嘅資本市場揾到錢咧，咁啊搞緊 KK 市場都有39間分行嘅，但係去到2001年咧都頂唔住㗎啦，咁啊又執咗。執曬咁滯㗎啦，退出市場㗎啦。1993年入去香港超市阿里亞港嗰個啦，美式貨場嘅 Grandmark 啊，咁去到亦都係接咗㗎啦。咁所以你可想而知就即係99年退出市場嘅， 係啦， 即係冇人夠佢兩個爭。 補充 惠康霸權到霸權嘅。 補充多少少咧，係如果冇記錯咧，又係95年開始蘋果。即係黎智英呢， 係啦，唉，正想講啦，蘋果促銷， 咁就交返俾姚主啦。 蘋果促銷就黎智英就搞出嚟啦，因為佢都睇到一個問題，就係話呢，你長期俾即係你惠康同百佳去到2000年嘅時候呢，已經係成咗型㗎啦，係成型到不得了㗎啦，咁嘅模式就係咁嘅模式㗎啦。百佳嗰陣時都仲未有而家即係譬如你話 International 啊呢啲另一個品牌走出嚟嘅，大多數都係用返百佳嘅。City Super 亦都係未咁快走出嚟嘅。 係。 咁嗰陣時就蘋果即係黎智英就擺咗個蘋果促銷出嚟。但係亦都係好短時間之內呢就冚咗期嘅。 係。 燒錢燒到黎智英暈咗嘅。黎智英嗰陣時嘅策略就係點呢，以一個最快嘅速度喺個市場裏面冒出嚟。用一個最便宜嘅方法嚟殺你個 market share， 所以佢係抌錢落海嘅。但係佢嗰陣時到最後佢埋單，佢曾經喺傳媒裏面講過呢，依即係差唔多大半年嘅時間呢，佢輸咗10億嘅。 係啊， 係輸咗10億，因為佢要保證，因為佢唔可以好似超級市場咁多貨。但佢每樣貨呢佢都係話佢話啦，精挑細選，而係真係平到俾你嘅。同埋佢有一個好犀利嘅 retail 嘅 logistic， 就係蘋果車隊， 係 蘋果車隊，蘋果車隊就全部係新嘅貨車，咁嗰個好貴嘅，因為點解佢一定要諗個蘋果車隊呢？因為講真，你係用一個電話落貨或者係上網購物，你譬如你要買乜嘢嘅，佢即刻俾你嘅，咁需要一個龐大車隊。而黎智英你知道係搞開蘋果日報啦，車隊對於佢嚟講咧實在太熟悉啦，因為蘋果日報裏面嘢都嗰陣時有一個香港最勁嘅車隊。就是新聞車隊嘛，嗰啲新聞車隊據說係搵啲送 Pizza Hut 嗰啲人嚟做㗎嘛，因為他咪夠快嘛揸車，總之嗰度有新聞咁你就揸個電單車從咩衝過去係咁影相㗎啦，我無理嗰啲唔係新聞人嚟㗎，唔係新聞從業員嚟㗎，全部都係送 Pizza 㗎嘅居民，咁所以影啲相呢就影到亂七八糟㗎，因為佢冇一個新聞觸覺，佢見到個車禍阿黎智英話：，快啲飛過去影翻幾輯相，啲斷手斷腳。咁你飛咗過去之後咧，佢見唔到斷手斷腳咧，佢求其影嘅。 係啦， 總之影到一幾同菲林咧，交到差嘅啦。咁所以就係對於啲咁嘅 logistic 咧，黎智英係非常之熟。咁所以佢即時咧就搞咗好多架成個蘋果車隊出嚟，依啲亦都係一嚿好大嘅錢。咁到最後好快蘋果就冚咗期啦。咁究竟蘋果有啲乜嘢嘅死因呢？嗱，依家真係當然，佢事隔十幾年之後，就有好多學者走出嚟講㗎啦。咁啲死因呢，你查維基呢都大把嘅。咁即係簡單都要講一講啦，因為當時即係2000年嗰時候，互聯網都唔係咁普及啦。 係 啊，速度亦都係仲冇未有寬頻啦，都仲係要個嗰啲 P 嗰啲咩嗰啲。56K 上網啦，咁 56K 上網，你喺上面嗰度買嘢嘅話，即係你唔煩我都煩啦。 係啊， 嗰陣時上網最多咪 ICQ， 係 咪？咁你好難即係落買上網買嘢，嗰陣時未普及嘅。甚至乎而家你上網好方便啦，你有冇喺上網裏面喺惠康百佳個網上購物服務用過？ 冇。 點解呢？ 好麻煩。 点麻烦呢？其实唔麻烦喎，揿个掣俾 Visa 啫。 唔系你嗱，有两样嘢，我始终系好担心嘅。OK， 第一样嘢就系我当然啦，我嫌麻烦啦。OK， 你话揿个掣俾 Visa 啫，我要打翻晒成扎 number 出嚟噶。OK， 食嗰张 Visa 卡。第二样嘢，我谂呢个系香港人嘅习惯啦。我自己都做唔到，就系话 OK， 我利用即系、就是、我觉得 Visa 卡呢件事上面喺网上度所謂嘅 security 個問題，我始終覺得有戒心喺度嘅。兩個 point 我唔會好少網上購物。 嗱，你話麻煩嘅，打一排 number 入去，咁你去惠康百佳超級市場排隊都好麻煩噶。你排翻十個八個人好猛嘅喎。係咪？你話嗰、那個 Visa 個保安嘅問題，咁你 去超級市場買嘢，你有時都俾 Visa 㗎， 咁 都會牽涉到 Visa 個保安嘅問題㗎。 嗯， 點解咁少人或者係網上購物，超級市場網上購物咁唔普遍呢？其實我覺得得一個原因嘅啫。 咩呢？ 就係呢兩間超級市場都唔想你喺互聯網度買嘢， 哦， 都唔想你呼 online 去買嘢。點解呢？嗱，因為如果好簡單，如果你話惠康同百佳真係要兩間聯手去 promote 網上購物嘅話呢，佢一定做到㗎。 嗯， 佢鋪天蓋地嘅宣傳，將你完全洗腦都 OK 嘅喎。 嗯， 係咪？你試下你入去百佳個網，一 click 入去就見到李嘉誠個樣，你咪好想買嘢呀。你起碼想買兩把刀劈佢啦，係咪？ 係 咪？佢如果兩間公司真係想 promote 網上購物嘅話呢，佢基本上係應該可以做到呢樣嘢，成功到呢樣嘢。但係點解佢哋唔做呢？最主要原因就係話，你睇下而家香港超級市場嘅 layout， 咁多依二三十年嘅 layout 都係一種呢，就叫做我唔記得咗喺 marketing 市場學上嗰個 terms 叫做咩，即係叫做一啲嘅強迫性購物啦， 嗯， 咁上下啦，即係譬如你入去超級市場，你諗住買個地拖嘅啫，買完就走噶啦。點知你兜咗兩個圈，揾到個 counter， 兜嗰兩個圈嘅其中過程當中，你買一包薯片， 嗯， 你買啲香口膠， 嗯， 你買一排可樂，你平平地你又唔知買啲乜，嗰樣嘢係買啲，你諗住買一支地拖，到最後埋單你擺咗兩車嘢翻嚟嘅， 嗯， 你阿迪你可能唔知啦，我係好清楚，我老婆就係咁噶啦。女人就係咁㗎喇。咁所以惠康百同百佳嗰個成個 shop 嘅 layout 都係俾你推住架車一路行，你會發覺有好多嘢你好想買，你本來唔想買，但你睇下睇下你好想買。 所謂嘅 window shopping 真係變咗 shopping 啦。 係啦，到最後你真係變咗買咗，佢係要做到呢樣嘢。而呢樣嘢喺 online 你係做唔到㗎嘛。 係。 你 online 你係諗住，哦，我要買洗头水，咁我入去洗头水嘅 category， 跟住你揀个牌子，跟住你周返出去俾钱㗎嘛。嗯，但係你入到 physical， 你入到超级市场，你就唔係洗头水㗎啦。 嗯， 你旁边见到有护发素又买，护发素旁边扑街有支痔疮膏你又买埋。痔疮膏旁边有支花柳水你又买埋。咁你就买晒啦。咁，啊，online 出去做唔到呢样嘢，所以百佳惠康呢就唔会，咁多年以嚟呢都唔会 promote 佢嗰个 online 嘅。 我諗多即係讲多少少，可同埋另一方面嘅係真即我自己睇嘅仲係你话真係入百佳同惠康去消费嘅人呢，我諗仍然都有五成人呢係40岁我 above 嘅。 係啦。 即呢样嘢係都对于佢哋用一个网上嘅 trading 係几有障碍喺度嘅。 係啦。 你叫我媽去上网去惠康买嘢喎，嘩佢撳落去死啦仔，个厕纸喺边个 click 度啊咁。但你叫佢去屋企附近间百佳呢或者惠康呢， 都不得了。 佢就话转角熟即限就系㗎啦。 就好屋企咁样嘅。 係 啦。呢啲亦都系地方超级市场可以做到嘅嘢啦，亦都系惠康最叻嘅一样嘢。 嗯。 惠康系做到最地区性嘅。百佳系做到系最即系豪华性嘅。 係。 咁所以百佳就可以好顺好简单地就开多一个 international 嘅牌子啦。 嗯。 即系同一样嘢去卖贵啲啫。 係。 就所谓嘅 international 囉。咁， 嗯 啊，但你冇辦法，你近佢嘅就要焗住喺度买㗎啦，好似我咁。 嗯。 我真係冇计㗎啦，真係大佬。呢几年住过两个地方呢都系得 international， 真係阴公㗎，真係不如撳住嚟斩。即係撳住嚟殺佢，唉，佢平極都貴過出面，就係陰公。 但問返姚尊嘅一樣嘢係，但係其實而家即係我諗新嘅習慣就係去到好似我哋呢啲咁嘅人去 supermarket 嘅話，其實都應該少去咗惠康同百佳㗎，可唔可以咁講呢？我有個 你又講咗出嚟，我即係陣間會講。 OK， 年青人嗰啲超級市場消費習慣 係啦， 我一陣間同你講。 好，係啦，咁仲有問多一樣嘢先啦。咁如果係咁嘅話，惠康百佳之餘，其實仲有一間都捱咗好耐，死唔去，就係華潤咯。 華潤咯， 係啊，華潤係真係死唔去喎。 即係華潤做乜春都係唔知嘅嗰超級市場，即係總之嗰間超級市場就冇 positioning 嘅。咁，就係超級市場囉。 嗯，當然啦，你嗱，我記得我好細個就已經有華潤呢間嘢㗎啦。OK， 1980年 係俾我嘅感覺係咩？就係，其實佢真係嗰陣時 ，OK， 80年代到九回歸之前都好啦，都有好雜貨鋪嘅形式嘅。OK， 賣嘅嘢好舊啊， 同埋你有陣時真係 而家唔同啦，的好啲嘅。 我知，我知，我知。但即係講緊九七年之前啦，嗰陣時嘅感覺係咩？仲係好似即係啲內地嘅百貨公司， 華潤啊嘛， 咁樣啊嘛，係啦，啲燈暗暗淡淡啊，嗰啲 淡啊， 地面十幾年未抹過， 梗有一排 counter 賣華妹啊嗰啲嘢噶嘛。 係啦，好啦， 華潤啊嘛，個答案就因為佢個名叫華潤咯。 而家 話英潤就唔同啦， 而家唔同咗。啦 ，OK， 而家唔同咗啦。 首先佢都改咗啦，华润万家个名啦 ，OK。第二样嘢，佢亦都行咗另外一条路线，类似八佳嘅 International 咁样，一嗰间叫 Wanko 啦， 系啦， 系啦， 但系冇优势啊，冇 positioning 嘅优势啊。 OK， 你话行八佳 International 嗰个路线，咁你俾人嘅感觉就系、是。咪就係嗰隻囉，即係人哋係行出嚟第一步，佢係行緊第二步或者跟緊個第一步、啊、所以你我真係從來都唔知華潤嗰個 position 係點。當然以華潤嘅角度嚟睇，佢唔係好 concern 呢樣嘢，因為大家知道就係話華潤佢個落腳點喺大陸、如果你係深圳或者你係廣東人嘅話呢，你對華潤萬家你個品牌你係熟嘅，咁而呢啲熟華潤品華萬家品牌嘅人，過去嗰十年八年落咗好多國落嚟香港㗎嘛， 係係 嗰啲人係咪？咁佢、見到喺街嗰度，哎呀華潤萬家梗係好嘢啦，咁佢會走入去㗎嘛、當然佢哋會識百佳同埋惠康，但華潤萬家俾到佢一部分少少嘅親切感㗎嘛，咁、所以你會見到佢哋喺即係北角呀、就做得特別強㗎、華潤萬家咁、因為點解呢，北角多嗰啲人啊嘛，就係咁解囉。咁所以佢個 positioning 就係好含糊不清嘅，華潤萬家，好含糊不清。我到即係佢係一間超級市場，你入去想喺超級市場買到嘅嘢佢都買到嘅，灣仔喺我唔知而家有仲有冇啊，灣仔有一間好出名嘅，嗰陣時我十幾年前住灣，十年八年前住灣仔嘅時候呢，喺灣仔街市裏面呢，喺下面嘅要落樓梯嘅，有間華潤萬家好出名嘅，好多麻甩佬去嘅，喺修顿球场后面，我唔識講啊，有个湿货街市嘅，湿货街市旁边有个地下有个华润，有间华润超级市场，嗰间好多湾仔啲马佬落去嘅，你知唔知点解啊？ 唔知， 我初时都唔知点解啊， 唔知， 我真係到最后我真係知道点解啊，因为嗰头就多啲国内新移民啊，嗰头多啲国内新移民嗰啲师奶啊，就去买嘢，咁你知道嗰啲师奶呢落街买嘢呢，佢啱啱起身，咁佢就可以踢咗拖鞋落街买嘢㗎嘛，仲着住睡衣㗎嘛、我真係见过几镬啊大佬，係仲着住件透视睡衣咁滞就落去买嘢啊。 Oh no！ 咁所以就有啲马路就知道有嘢睇呢，就喺嗰个 counter 嗰度呢就坐喺度㗎。 Oh no！ 跟住我发觉呢，点解咁多人有咁多啲即五六十岁嘅男人企喺嗰度，系咪叹冷气呢？又唔覺啊，即係灣仔好多地方都係透得冷氣啦，係咪先？我點解跟住我去多幾次，我發覺哦，原來有啲咁嘢睇。然後亦都嗰陣時有個即係十年八年前嘅，有兩個姊妹花咧，嗰都幾出名嘅個區嗰度，因為佢哋真係五六點鐘咧，可能啱啱起身啊，今日著住兩件真係，即係兩個人著住睡衣，真係都好透下嘅，即真係好透下，踢住拖鞋。咁啊，白白净咁啊，后生女咁样三十岁咗紧啦，咁啊落去买嘅，咁啊兜好多个圈，咁啲马路系咁样。咁呢样嘢华润嘅卖点，呢百佳同惠康真系做唔到。 OK， 咁啊，下节啊再继续讲下苹果促销嘅死因。 你要去买翻对运动鞋啊？ 欢迎啊！你系着几多号鞋噶？ 篮球鞋嘅作用系将你跳起之后落地嘅冲击力减轻嘅，始终都系进咗对篮球鞋先似一个篮球员嘅。 买咗篮球鞋未啊？嚟 TMC 篮球用品专门店，九龙油麻地弥敦道530号，现时点商场2楼241号铺，仲有好多球衣同运动用品。Red 嘅先会员独享9折优惠。